显得荒凉，叫我怎不惆怅？想起了心爱的他，想起了往日欢畅。自从人儿别后，才感觉风霜。啊，人不该抛下我，不零零是。凭借了爱情力海角，只是不见爱的你。